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25集。 朱韵神经一跳一跳，侯宁揶揄道：“ 怎么着，吃醋了？让你不拿李寻当回事儿。”你等着瞧吧，越往后走他身边的女人就越多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。 朱韵半天不说话，侯宁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，又说： 你干什么？你现在不能过去，不然计划就打乱了。 朱韵转头看他，声音低沉： 什么计划？ 侯宁挠了挠后脑说： 也不干啥，你应该知道啊，李寻要把源代码给他们，又不能直接送到他们手里，总要设计一下嘛。 侯宁将耳机又递给朱韵，朱韵不想接。 吴真已经走了，你听听，听完就不吃醋了。说真的，正事儿。 朱韵接过耳机，里面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。不过很快吴真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点了支烟说道： 他什么都不说。 另外一道声音说： 接问当然不会说。 朱韵对方志敬的声音太敏感了，一听就后背发麻。他看向侯宁，侯宁竖起食指在嘴边。很快吴真又换了个语气说： 不过他对我倒是挺感兴趣的，给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。 哼，谁对你不感兴趣？ 随后一阵尸如纠缠的声音。吴真软绵绵道： 不过我最多跟他暧昧一下，你别想我真跟他干什么。他对我态度太差了，暴发户而已，一个项目挣到钱就狂得没边了，身上又臭，又是烟又是汗，差点没熏死我，白瞎那身材和脸了。 方志敬抵着吴真的嘴唇说： 暧昧就行了，太深容易被抓把柄，你记着，跟他多聊，尽可能套他东西，这你最拿手了，不用我教了吧。 吴真推他： 说什么呢，我套谁的东西了？都是你情我愿的好吧。 对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 方志敬在吴真耳边小声说： 他身边那几个你能避就避，都不是什么善茬儿，尤其是他们那个老板。 吴真懒懒地笑： 知道了，我去牺牲色相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示点什么？ 当然，珠宝首饰随你挑。 吴真切了一声： 切，谁稀罕那些东西？ 那你要什么？ 股份了。 方志敬没说话，吴真说： 你们正筹备上市呢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老高现在那个样子，也没心思跟你争了，干的牛一样的活，拿的比鸡还少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跟他可不一样，你别以为这么简单就能打发我。 方志敬嘿嘿笑： 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比起高建宏，我觉得我们搭档起来才更默契。 他们又聊了一点上市的细节。他们公司现在虽然资金充裕，但缺乏骨干项目，大多游戏外强中干，上线后3到6个月数据就明显下滑，这样不容易过证监会的审核。 如果我们也能有一个类似花花公子的项目的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 那就做啊，你跟老高也是程序出身，比起那个暴发户差什么？ 方志敬又静了一会儿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吴真的这个问题。 老高现在天天给自己憋在屋里写程序，说要开发一个比花花公子更好的游戏，饭也不吃，觉都不睡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情况，真是不要命了。 总之他们那个系统比较独特，需要一定的开发时间，我们现在来不及了。 废物。 吴真毫不吝啬地鄙夷道， 关键时刻屁用都没有，还得靠女人。 方志敬耐着性子哄他说， 当然了，妇女撑起半边天呢。 吴真不乐意了， 谁是妇女啊，我到妇女的岁数的嘴。 吴真话说一半又被方志敬把嘴堵上。朱韵摘下耳机看着落着灰尘的楼梯角，半天怔怔的没有缓过神。 李欣是故意的，他知道方志敬对花花公子肯定有想法。李寻的系统全是独立开发，要拆开模仿很费时。方志敬他们准备借壳的那家巨星玩具已经发布资产重组预案，现在还在审核阶段。方志敬肯定要抓紧这段时间提升公司盈利数据。 朱韵静了静问道， 你监控吴真手机会不会被发现？ 哼，绝对不会。 总算提到自己的长处，侯宁自信地挺着腰板说， 我给他安装的软件是我自己编写的，可以远程卸载，完全无痕。 你保证？ 当然。 这不是小事。 哎呦，放心好了，肯定不会出差错的。 他说完又压低声音， 你别跟李寻说啊。 说什么？ 本来李寻不让我告诉你的，这事就我俩和董思阳知道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侯宁看他一会儿，他很瘦，皮包骨头，显得眼睛特别大。他惊头惊脑地说，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我真替李寻屈得慌，明明都不在一起了，做事还顾忌你的情绪，你还不当回事，搞得他都不潇洒了。 朱韵不说话，侯宁讽刺道， 而且朱政委不是还在屋里挂条幅了，以为就我一个人能看见？对我来说，黑系统搞监听太平常了，可你不这么认为。李寻不想让你知道他做坏事。 这不算坏事，是方志敬自己心术不正撞上来的。 哎呦， 侯宁翻白眼， 你这准则怎么一碰到李寻就歪得不行啊？果然就像董思阳说的，女人的话不能信。 朱韵冷笑道， 你又想上楼顶吹风了？ 侯宁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， 吴真跟李寻见面时的录音你要发我一份。 侯宁看着他缓缓地说， 行倒是行，不过你要录音干什么？害怕呀？ 我怕什么？ 侯宁瞪着眼睛道， 那骚狐狸漂亮得很，李寻憋了六年了，干柴烈火，谁也保不齐会不会发生什么。 他一边说一边偷瞄朱韵。朱韵说， 李寻看女人的眼光很高。 侯宁撇嘴嘀咕， 王婆卖瓜。 朱韵看他两秒，忽然靠近。侯宁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往后躲，最后背靠墙壁，退无可退。他忽然发现朱韵的睫毛好长，不是深黑，而是偏棕灰色，细细尖尖。她的脸颊看起来很软，皮肤细腻，毛孔几不可见。他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气，明明跟飞扬其他员工穿的差不多，都是普通 T 恤衫，也没怎么打扮，可她的味道却比他们好闻一万倍，也比刚刚吴真身上浓郁的气味强多了。 李寻只喜欢两种女人，一种傻女人，一种更傻的女人。吴真哪个也占不上。 侯宁不适应跟人这样的距离，他推开朱韵，脸红成苹果。 那他肯定不喜欢你了。 朱韵笑了笑，让侯宁快点整理物品东西。侯宁收拾好后抬头，看见朱韵靠在楼梯上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脸上仍有顾虑，他以为他还在担心事情能不能顺利进展。 不用愁，绝对不会被发现。 朱韵看着他， 我不是担心这个。 那你担心什么？ 朱韵没回答，他们一起往外走。快进大厅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， 吴真是高建宏的妻子。 所以呢？ 他们刚刚结婚一年多， 侯宁看着大厅前方，吉利公司的人正跟政府领导相谈甚欢。吴珍揽着高建红的胳膊，许是被人开了玩笑，他脸色微红，看了一眼高建红，幸福满满。 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 侯宁默然道：“ 他全占了还有好，怪就怪你们老同学眼光太差。” 朱韵远远看着高建红，跟方志敬和吴珍不同，他脸上笑容不太多，那神色朱韵很熟悉。当初他们三人赶项目时都是这样的，只是现在他周围那么多人，只有他一人的脸上带着这样的神态。在众多笑脸的陪衬下，他的脸色显得格外苍白。私下的角逐按部就班进行着，李寻不时出去跟吴珍见面，但他看起来不太上心，很多时候都是工作告一段落后，电脑一扣，点支烟起身就走，应付差事一样。而他跟吴珍的谈话也没什么营养，李寻张嘴闭嘴都是黄段子。吴珍觉得这人虽长得不错，但精虫上脑，毫无内涵，他耐着性子陪他聊，推推就就，不肯让他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